车窗外的天空依然明亮，忙碌了一上午，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魅力启辰，换新出发，全新启辰 T90 领跑2017五星级安全碰撞测试，创历史新高。涿州东风启辰专营店诚邀您莅临品鉴，详询0312-366-9210。 历时10年精心打造，京城首家现代化专业口腔全国连锁机构，每年上百万服务人次，以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回馈广大客户。北京每年口腔为您的牙齿健康保驾护航。959资讯快报。 近日，人社部印发关于工伤保险待遇调整和确定机制的指导意见，作为调整和确定工伤保险待遇水平的政策依据。条例规定，伤残津贴、供养亲属抚恤金由统筹地区根据职工平均工资和生活费用变化等情况适时调整，调整办法由省区市人民政府规定。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8月22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简化助学贷款认定程序，提高办理效率，确保应贷尽贷。通知要求，为确保助学贷款办理平稳有序，教育部门要会同国家开发银行，坚持应贷尽贷，不设贷款规模和贷款人数上限，实现对符合助学贷款条件的各类高校贫困学生全覆盖。8月30日，中冶科工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张梦兴、河北钢铁集团副总经理王耀斌一行到涿州市考察，双方就相关合作事宜进行交流探讨。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市长陈宇及松林店经济开发区主要负责人参加活动。座谈会上，王彦青指出，涿州市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处于首都和雄安新区连接的中心区域，依据自身区位特点，加强生态建设，创新园区管理，加快园区发展，强化总部基地和码头国际健康产业园建设，深化与中关村发展集团的对接合作，立足打造农业硅谷，加快国家级农高区申报，松开区立足高端装备制造和现代物流等产业发展，健全载体功能，优化综合服务，升级投资环境，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服好务。他希望双方尽快达成共识，深入对接，根据双方实际寻求合作方向和切入点，成立工作班子，明确专人联络对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进合作事宜。陈宇表示，涿州市委市政府对中冶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和河北钢铁集团到涿州投资置业表示欢迎和支持。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松林店经济开发区宣传片，听取了园区基本情况的介绍，并就有关合作事宜进行交流探讨。会后，张梦兴、王耀斌一行还实地考察了松林店经济开发区。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生机。 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那么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那么现在呢，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就可以查看购买你所喜欢的产品了。疯狂特购推荐的每一款产品都是媒体置换的产品，保证每一款都是正品，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但是啊，我们跟商超唯一的区别呢，就是价格的优惠了。推荐的第一款产品呢，是亨利佩勒姆家族酒庄出品的冰酒，加拿大原装进口，一套呢有三瓶，是三种不同的口味，京东价格在1080块钱一套，现疯狂特供特惠价格仅售699，仅售699一套。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供，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就可以查看购买了。推荐的第二款产品呢，是每年口腔的百元洗牙卡。在北京啊，每年口腔呢有4家牙科门诊，美团价格呢在66块钱一张的洗牙卡，疯狂特购专享价格只有48块钱一张，只有48块钱一张。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就可以查看购买了。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

刚才看到了一篇新闻哈，说本月起北京协和医院门诊取消挂号窗口。北京报记者今天从协和医院获悉，9月1号起，北京协和医院东院门诊所有窗口不再挂号建卡，不包括西院。患者持身份证建卡一律上自主机，1层2至5号窗口为持有户口本、仅限儿童、驾照、社保卡等原件的患者建卡，儿科窗口只为14岁以下儿童建卡。今后啊，大家只能用协和 APP、电话114、银行院内自主机挂号哦，也是方便了很多哈。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刀郎的《冲动的惩罚》，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特别的特，购物的购，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或者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听主播来告诉我啊，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我们来听完这一首歌，来自刀郎的《冲动的惩罚》。 你去那一刻起，逐渐的清醒，才知道把我世界强加给你，还需要勇气。在你的内心里是怎样对待感情，直到现在你都没有对我提起。我自说自话，简单的想法，在你看来这根本就是一个笑话，所以我伤悲。尽管手中还残留着你的香味，看见就爱你爱得那么干脆，可是我相信我心中的感觉，它来得那么快，来得那么直接，就算我心狂野，无法将火熄灭，我依然相信是老天让你我相约。如果说没有闻到残留手中你的香水，我绝对不会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就想着你的美，闻着你的香味，在冰与火的情欲中挣扎徘徊。如果说不是老天让缘分把我捉弄，想到你我就不会那么心痛，就把你忘记吧，应该把你忘。这是对冲动最好的惩罚。身离去那一刻起，逐渐的清醒，才知道把我世界强加给你，还需要勇气。在你的内心里是怎样对待感情，直到现在你都没有对我提起。我自说自话，简单的想法，在你看来这根本就是一个笑话，所以我伤悲。尽管手中还残留着你的香味，如果那天你不知道我喝了多少杯，你就不会明白你究竟有多美，我也不会想次看见就爱你爱得那么干脆，可是我相信我心中的感觉，

坚强，不再有幻想。

的心机难以呼吸。Tonight， 是否又要错过一个夜晚？是否还要掩饰最后的期待？ Oh， Tonight， 一万次悲伤。